哦，对，然后探险者是2米1，加内特， 呵， 对，然后呢，打开第三排就是这正常标准下，土王是1米31， 红城， 哇塞，红城真高， 然后这个探险者是1米2， 林川， 林川，我也想到了。 真是没救了， 谁不在说谁 啊？ 笑死！ 所以说，就整个这个数据来对比一下，发现真的是土王要比这个探险者要都大一些。 嗯，我觉得是从这个，我觉得是从车的一个设计来、嗯、来看这个， 就是说什么呀？就是说这个美系车哈、啊，看上去是很魁梧、很粗壮的。 嗯 嗯， 但这个内部啊，真的还是 要跑马的汉子威武雄壮， 比这个德系这可能还稍微的再精细那么点。其实它不是， 总觉得它是皮儿厚馅儿小那感觉， 它不是没地儿弄，它只是 不愿意给你做， 设计师没有考虑到那么细节的地方，他只是把那个、 嗯、 可能用一些其他地方占据了一些空间，但是这个东西呢，放在其他设计师的眼里，我就要把它省下来给大家带来一个更好的一个 空间。你说要是途昂这么大的车放在了日产或者本田的设计师手里，是不是就变成了一个大冰箱了？ 你想想冠道，你看看它那个， 对吧？真的，冠道它的整个数据都比这俩车小， 小肯定小。 但实际上后排的这个乘坐舒适感， 那 太厉害了、 嗯， 真的是绝了那款车型。 嗯， 所以。后排一般啊，一般来说，因为这两款车型都提供七座， 对。 但是我相信大家不会说每天都是满载七个人出行， 嗯。 所以一般来讲会把第三排座椅给放倒、 嗯。 那日常行驶、日常使用的话，我觉得两台车都够用，都没问题， 没问题。 但是要放一个很宽的东西的话，确实要，我个人的这个判断是错误的，是反向的，所以途昂可能在这个后备箱上更占优势一些，这实际的使用空间上更多。 那因为这两款车都是大号的车，都是属于这种魁梧型的车、 嗯、 咱们就来看看他们发动机跟变速箱的一个匹配程度。嗯，发动机都是这个 都是涡轮增压了， 嗯， 都是 对，都是涡轮增压的。然后途昂呢是七速的双离合，然后探险者是六 AT， 对，六速自动变速箱、 嗯。 你要说从耐用程度上讲的话，六 AT 肯定要比七速的双离合器耐用程度，包括后期的一些保养的成本， 嗯， 我觉得是要便宜的， 嗯。 但是从传动效率，就是说油耗上来讲的话，我估计是稍微的惨点， 对， 是吧？ 而且途昂是要比探险者，我们选的这款车型要比探险者轻了大概100公斤， 就是轻了2个赫，还多一点。 我有100公斤， 2个赫 哦， 还多一点 哦，好。 然后途昂， 吓死我自己。 途昂有2个发动机可选，3个是两个来着？ 两个，其实是3种。2.0T 的低功，2.0T 的高功，还有一个2.5T， 还有一个1.8T 吧？ 没有1.8T。1.8T 是途观 啊， 嗯， 然后呢，它这个今天选的是 2.0T 的高功率版本，有220马力，350牛米。 对，这其实很熟悉了， 嗯、 第三代的 EA888。 2.3T 的探险者是276马力和410牛米。 我觉得它这个调的也很厉害。 它从纸面上来看是要高于途昂的。 对，这款的发动机应该是咱们现在国内卖的野马的那款发动机。 对， 所以这两款车其实开起来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风格。 嗯，不是，因为两款车都接近2吨了，所以我觉得这两款车型开起来都是那种很4平8稳的感觉。那本身就车大， 就是刚才为什么提到说途昂要比它轻呢？ 嗯、 直观的那个在驾驶感受上就是它加速要比探险者要更快， 嗯， 哦， 快了也不少呢。 我认为还是变速箱的功劳。 对，变速箱是一方面，就是大众的工程师在调教这个发动机的时候，他会略微保守一点。 嗯嗯， 这个大家都知道，他虽然说有220马力， 嗯、 但 实际上可能会更高一些， 高一些。 嗯，所以就这两款车的综合素质，两位就稍微比较一下。目前来看，我觉得途昂可能是占了优势一点。 但这个时候就必须要考虑一下实际售价了。 哎， 嗯、你说刚才咱们一开始提到 了 6万多，6万多 呀。 6万多你得费多少油回来啊，对不对？ 6万多至少开2年没问题吧，这油。 而且你想现在途昂还在加价，这就不止6万多了。 对， 对， 对， 有可能就是7-8万。 所以如果要考虑到售价的话，大家肯定都会选择探险者。 对， 对，我觉得现在探险者合适。 如果说 不考虑售价， 不考虑售价的话，就车本身， 那可能途昂更新点儿。